承受到能理解离别，孤单是你说我们曾经来过，嬉笑伤感而沉默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，是否已丢失太多，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与你和我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，是否被天真掠过，这里每一次成长痛而决绝，但我还是我，你说 胸口，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来的缺口，闭着眼睛想象天空划过光亮，睡觉送来的狂想，这一刻低下头，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，真挚爱多些颜色，对你说圣诞快乐，

什么认真，以爱情为谎言谋生，就连一个吻都逼真，他一次次赤裸妄问，依旧换来你的坦诚。

数学戴上眼镜了，我陪他走过那树下，树荫遮不住白发，岁月转。 亲民接地气，好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。